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洋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后后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虽然而家系雷暴，不过风骚快活人一样准时就做。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啊！星期二啊，每一日都有快乐事。我系小瑞瑞。 早晨啊，每日识感恩，生活满缤纷。话说今日出嚟嘅时候咧，阳光普照，一入到嚟录音室，出面突然之间落大雨，我觉得 你好 好感恩， 啊、 好好彩啊！我系小瑞瑞。 今日系六月六号，芒种。即是二十四节气， 我芒种， 佢读芒种，芒于 唔系芒果个芒咩？ 系芒果个芒，系 草花头，跟住有一个芒 啊 嘛， 系啊系啊，叫 芒 种 咯， 系 咁点？ 咁点？咁点？ 芒系冇草花头噶。 O K， 讲埋讲埋， 就为咗庆祝呢个芒种咧，取消 I Q 题。 你谂唔到，谂唔到。 你又似你 今日上嚟，今日上嚟 想大标题 喎，你又似你，我本来已经系为咗庆祝呢个节日噶啦，你又似你，我捞到个成团火啊 ！OK， 猜一种动物，两个字嘅，身上全部都系一点一点一点嘅， 斑马 狗， 错，两个字啊，斑点狗， 斑马， 斑狗， 应该唔会咁浅嘅， 身上一点一点， 你又似你。 好啦，今朝咧，阿马老师咧又掉咗呢个咧咩啊？一点点的 身上一点点， 身上一点点嗰一种动物系啦，本来好地地嘅，一日都系我挑战你。 本来点唔紧要，咁而家到底答案系咩咧？ 可唔可以俾多少少提示啊？ 这个提示就是说我们大家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当然啦，其实就 佢唔系动物，系 其实梗系唔系动物啦， 或者滑鼠。 唔系滑雪点解系一点点啊？ 唔知道 啊。咁你唔系你唔好咁求其啦。 我唔系啊，我谂咗成首歌。成首歌我谂咗成首歌。 我冇要 求其。 点 我为咗你讲埋啲咁嘅无聊嘢。谂咗一首歌。谂咗一首歌嘅时间。 开估啦。 开估啦。 就係、是、都係尋日個答案密碼， 點解啊？ 你 send 密碼嘅時候，你 send 嗰啲咧，你都係見到個一點點。 呢個係啲牽強嘅一個， 你係咪先？你嗰啲密碼你輸入咪得一點點？ 唔係㗎，有啲佢會 display 埋出嚟。 你撳佢 display 先啫，冇嘢講啦，冇嘢講啦。唔係有嘢鬧你不妨鬧啊！ 唔鬧啦，費事我慳翻啖氣。我有你，咪咯！你琴日三十九寸肚腩你都 OK 咯，你都你都夠膽攞出嚟。 馬老師，你揀咗跳咩歌未啊？ 就係咯。 啊，我呢、這個我真係想認真處理。琴日我睇咗阿楊洋， 我 send 咗啲跳舞片， 都第一時間 send 俾我，幾衰啊！你個人， 我要戴翻個頭盔先。其實第一個片咧係阿懶 send 俾我嘅，阿懶 send 我識得睇，哇！咁難喎、啊，阿懶，你即係難為馬老師啫。我即刻上網，我話阿懶不如咁樣，我揾多幾段俾佢揀，咁我就揾啲又容易啲嘅。 不過你唔好睇小馬老師，馬老師曾經舞台上面咧跳過 TikTok 舞啊，你咪佢多年之前。 但係多年之前未有39嘅小兔仔。 咁又係， 你 又啱， 你都要顧及翻佢39。 嗰陣時係29，而家39。如果再唔理你咧，十年之後就49啊。 好，我嘅事我會處理。 好，嗯 okay、 你就係49啦，係咪？知唔知边个啊？梁山伯要出英台， 知啊， 阿四狗啊，佢个书童啊， 我知， 你唔想咁嘅系咪？俾心机啦， 好，我会努力。 嗱，话说我哋今日咧，除咗有我哋最新推出嘅 AI Baby 啦吓，另外仲有一个新华字咁嘅隆重介绍，因为11点就同大家见面噶啦。 冇错，个名叫做树窿，树窿要 not alone。咁啊，希望咧就揾一啲嘅专家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心理方面嘅一啲问题嘅。 系啊，即系大家原来心里边又系咪？即係有啲唔清楚，有啲鬱結咧，就攤出嚟講啦。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其實有時候有啲嘅現象咧，好可能嘅就係我哋會發生喺我哋嘅身上，但係其實你係唔知道點解嘅。但係其實你喺心理學方面嘅嗱，咁問啦，楊洋就知啦，因為其實佢有讀心理學嘅。咁其實有好多嘢嘅話，都係有得解釋嘅。 係啦，同埋你覺得，咦，係咪就係得我先有呢啲咁嘅心理狀態咧？其實原來一攤開個牌子，原來，咦，你又有，我又有，其實大家都有啲普遍嘅心理狀態。 冇錯，都有啲共通點嘅。 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陣間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最紧要咧就唔系净系得我哋四个树窿，我仲有一个大树窿，同埋一个好专业嘅树窿，有位博士咧会嚟同我一齐分享分析 啊 ，Doctor Matthew 嘅， 冇错，欢迎佢已经嚟咗。 系啊， 点解咁早嘅？你系咪 提早来的？ 你系咪讲错咗时间啊？ 佢應該係，因為我聽你個 check 嗰個，我聽日11:09， 係跟住欣欣下一條，我11:09做完咯。 其實你點樣同佢講時間？點解一係11:09，一係 點解會有時差？我日本時間。 你唔好理啦， 佢日本泰國時間， 佢日本博士嚟嘅，IQ 博士嚟嘅，係咪咧？日本嚟嘅 IQ 博士， 呢啲係你嘅説話。陣間我出到去，博士走咗， 博士唔會嬲嘅， 唯你是問。啊，陣間問下佢，即係到底你哋呢啲講。呢啲衰嘢嘅心理系咩？ 呢啲唔系衰嘢， 你冇，你咪一样有。 冇话我哋衰嘢， 咪就系咯，开心下啫。 就系啦，最紧要开心啦。嗱，今朝咧就嗰个雷暴警告一路有啦，同埋先阿小杨都讲啦，突然间好大雨啦。人生就系咁样，上一秒钟仲好天，下一秒钟落大雨。咁我哋即系如果平时揸翻把遮啦，冇遮咁点算咧？头先有个同事同我讲：，哎呀，即系激死啊，激死啊！我话咩事啊？咁样 湿晒。 佢咧就每日揸遮。翻嚟咧，佢又好，我唔知因为佢聪明定系咩咧，佢会搞低个玻璃嘅，佢话要等架车咧有啲风吹一下，咁但系咧今朝。 朝咧，咚一声咧，由好天变落雨咧，佢就出去救车啦。 哦，我同你讲呢样嘢嘅，只不过得一个嘅就系欧啦，我估计。 唔系， 唔系咩？ 嗰个叫陈太。 吓、啊，陈太啊，哦、 你唔知佢朝朝早就搞低晒玻璃咁。 系啊，喺度喺边度瞓觉啊嘛，系咪？系啊，我 瞓觉。 系、 啊。 其实呢一样 掟啲落佢口度。 咁我哋一阵间可以问下 Dr. Matthew 究竟系乜嘢心理？你点解要咁样？ 系啊，点解你当佢今次 发泄生活上嘅压力啊？ 好啦，不过咧，说时迟，那时快，我哋亦都见到嘅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啦。冇去到今日嘅11:45之外咧，黄色暴雨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噶啦吓，所以大家咧出边度落紧好大雨咧，亦都要小心。驾驶嘅朋友嘅话更加啦吓，要注意 吓。咁啊，所以头先我都想讲咧就话啊，佢冇闩玻璃咧，我谂起一次。就係、是、咧，你有冇去過嗰啲嗱呢啲揸車嘅烏龍嘢啦嚇？去嗰啲電腦洗車屋咧，咪好大個嗰啲， 係、 我係冇閂到個窗，就洗咗架車入去。 咁我想順便洗埋自己啊！ 佢仲貪心過我， 我都估唔到。 佢射埋啲凳， 係好學唔學？ 洗完架車，唔係佢洗洗下，我突然間見，咦！我好似冇閂其中一個窗喎。呢啲錯咧，真係坐一次已經好好大鑊㗎啦。 唔係啊，你有時耐唔耐都係咁㗎。係咯。我你都系唔知点解喎， 马老师上身喎呢个， 唔系黑仔章啊，因为有好多嘢嘅，唔系冇同情心嘢嘅啫，你成日讲出嚟嗰啲嘢，我话吓点解会咁嘅，有好多家居意外啊，就是、耳仔入水都有票咁样， 诶放心，阵间可以请教 Doctor Matthew， 系点解人会咁嘅咧？ 点解会咁嘅 咧？点解我成日都唔记得啲咁重要嘅嘢咧？咁咯， 咁啊今日咧真系特别多嘢学嘅，咁啊除咗咧有 Doctor Matthew 之外嘅话咧，我哋都有 AI Baby。 冇錯， 係啦，好多博士嚟， 好多博士，係啊，真係好犀利。 雙博士咁就有， 咁就叫雙博士。 有兩個博士， 好似唔係 三個博士啊，仲有第三位博士咧，係馬老師，博懵人士， 係冇錯。咁就有東方三博士，三王來 自。唔係嘅 I Q 題嚟㗎，啲小朋友成日問嘅，你知唔知我係咩博士啊？我係博懵人士咁啊，你聽過咩？ 我冇聽過， 冇人啊，細個都係咁聽 嘅， 係啦。 你唔好講啊嘛。人哋翻嚟嘅就有佢打鼓啊嘛，有鼓就系马老师佢其中一个身份就系博懵人士。 今日咧，我有嘢想问下， 呢个系贴题，呢个 系贴题。 问下 AI 博士吓，我就想问，因为最近咧有一啲嘅叫做 AI 美女啊，或者叫偶像啦，咁啊推出啦。 你又玩啊？ 唔系我玩啊，我见到有啲人 AI 美女， 好似喎 AI 美女仲要裸聊。 我见到有啲网民，佢唔中意嘅原因系乜嘢呢？都冇握手會嘅咁樣，咁我想問翻啊，其實 AR 呢樣嘢嗱，真係代替唔到啦，係咪先？因為佢唔係一個真正坐喺度同到你有接觸嘅人啊嘛，咁呢一樣嘢 AR 又點樣可以解決呢？咁如果佢真係要取代人嘅話，咁 呢個係你自己嘅問題係咪？ 係。 我就覺得咦，點解佢嚟我哋今日嘅課程好似好遠？因為佢擔心嘅都係啲 AI 美女，其他嘅人一概與我冇關 呀。伸咗一腳啊！ 你自己講嘅。 浪漫就似酒吧，要慢慢细饮。我只想每一天说不淡然，被你爱意温馨尽红，让我追下去，为你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深。 听未听新闻嘅呢一首《出逃出逃》等等啊，10:29听紧呢个风骚浮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悬挂，雷暴警告有效率今日11:45。今日多云啊，有骤雨、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几大啊。时间早上10:30，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于昨日有三名女童怀疑因为遭受家暴致死案件感到伤心难过，形容是悲剧。他强调暴力只会令问题恶化，应该保护儿童，如果有需要应该寻求协助。李家超提到在短时间内发生两宗惨剧，政府十分关注，亦希望增加相关公司型协作服务，同时提醒大家应该守望相助。 我们除了公营部门医管局以及我们卫生署一向提供的服务，以及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服务之外，我们亦都是希望增加公司型合作，尽量将我们的整体社会资源共同去处理好在这方面需要处理的问题。所以我哋係推動緊喺多方面嘅公私營合作，而事實上喺私營嘅醫療體系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喺呢方面有心嘅醫療嘅護理嘅人員咧，係樂意提供協助嘅，亦都希望喺醫療社福服務嘅不同嘅人士咧，喺呢方面咧係盡量大家努力作出貢獻，團結一致，呼籲大家。共同是有一個愛心守望相助，互相提醒對方，亦都是見到有人需要求助的呢，除了提醒他，亦都可以向有關的部門呢去提供資料。政府一向都是以盡早介入、多專業，盡量去就每個人的需要呢是提供協助，希望是達到盡善盡美的。 天文台早上10:2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美国小型飞机被战机追截期间坠毁的事件，当局证实四人死亡，死者包括小型飞机机师和三名乘客，而小型飛機就完全毀爛，大量碎片散落在山區，預計需要幾日時間收集碎片和進行分類。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調查人員說，小型飛機殘骸碎片將送往特拉華州作進一步檢驗，又指出墜毀的小型飛機不需要配備飛行記錄儀，但可能有其他航空電子設備可以提供可作檢查的數據。調查人員又說，會調查小型飛機被追截時未有回應和改變飛行路線的原因，會在10日內發表初步報告，而最終調查報告可能需時12至24個月。 事发星期日下午，小型飞机从田纳西州起飞，前往纽约长岛，但抵达长岛上空之后突然转向，并飞越首都华盛顿。美军随即派出战机拦截，并尝试同机师通话，但不获回应。小型飞机其后急速下降，并在弗吉尼亚州一处山区坠毁。事发期间，战机获准以超音速飞行，并导致音爆，引起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4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9点，升220点，成交金额3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7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6，升2.1；腾讯控股337.4，跌8毫。美团124.7，升3.1；阿里巴巴83.7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66.42，升9.6；中国平安53.39，升1.55；南方恒生科技3.82，升4.8；比亚迪股份250.8，升2.6；建设银行5.13，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39.5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3，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350点，升133点。港金报18,33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59美元，卖出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比较车多。较早前沙沥公路去翻沙田围路嘅支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啊。就是沙沥公路去翻沙田围路嘅支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返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不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至到骏景园一段行车缓慢。现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泻，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咁一翻嚟咧，我十一点钟有个新华字就系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啦吓。 欢迎大家 ，Matthew 已经到咗啦。 欢迎欢迎，系啦，非常之好准备啊吓，一早坐咗喺度啦。嗱，其实人咧好多时你会遇到啲问题咧，就唔知应该同边个讲嘅，咁所以网上好多人咧将自己问题摆上去问下大家嘅意见。不如咧，我哋咧就未同呢个 doctor 倾之前咧，我哋谂下啊呢个问题，我哋又会点样去分割咧咁样样。好啦，咁有个男仔咧，港男嚟嘅，咁就话咧拍拖拍咗一段时间啦，本来咧都好中意女仔啊，咁甚至谂过结婚。但是咧，佢呢个女朋友咧有一样嘢，佢自己咧好难去适应嘅，就系话呢个女仔好多朋友，同埋好中意同屋企人相聚，去饮茶啊、玩啊，诸如此类啦。 即系去饮茶两张台嗰啲， 即系永远咧就系身边咧就唔系二人世界啦，就好多佢嘅朋友啦、social gathering 啦、等等啦、等等啦咁样。佢咧女朋友都叫过，不如你一齐啦咁样。但系有时佢系啦，佢就发觉咧，同佢哋又唔熟，又冇嘢倾咁样样。即系佢唔系应该有异性冇人性。咩咁样？点解成日都系一扎人嘅咁样？佢就好担心咩咧？就话、哎：如果第时结咗婚，又系咁样，成日要应酬佢啲 friend 啊，一阵间又饮齐有一班人咁样，佢会好唔中意。咁就提出嚟问下嗰啲网友啦。哎，我啲如果同佢分手好唔好咧？即系佢净系谂到，算啦，不如分手。 咁咪分啦，分唔使讲，分手。 這個一定好后生， 唔系好中意呢个女仔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嗬，点会咧？同埋其实佢又唔系做啲咩嘢，佢同屋企人同埋佢朋友啫嘛，唔好咩？ 我谂佢惊俾钱，通常都系 两张台饮茶都。 我谂佢唔系。咪俾唔俾錢？ 唔係佢即係細路仔咯。係 咁啲網友好似你咁話啦，點解你唔融入咧？試下同佢一齊玩咯，你識埋嗰啲朋友，咪變咗你嘅朋友咯咁樣嚇。咁但係我相信佢可能係一啲比較中意自己掟埋啊，或者中意二人世界嗰種氣氛。 不過都睇啊，要攞個平衡嘅。即係如果你有一百次出街，一百次都有其他人嘅，咁又可能即係。有少少即係男方可能 你咧，你會如果你拍拖， 其實我又幾中意有一大班人一齊，即係我自己覺得咧，譬如對對方同對方鬧交啊，或者發生啲咩事都。有第三方喺度可以見證或者可以嚟做個 judge 一下， 即係評判啊，起碼都可以叫做，或者做得啱啊，做得唔啱啊，都得噶嘛。 甚至乎勸嗰個第時會成為你嘅女朋友， 冇勸嘅 試過㗎，唔好俾呢啲位你啲姊妹入啊！ 即係亂入， 我近排好寂寞啊，係咪？ 喂，上嚟陪下我啦！ 好黑暗啊，你哋諗 佢係咪馬老師嘅劇情嚟㗎？ 唔係黑暗啊，而係有時真係。你唔知 click 著咗係咪？即係佢勸下勸下，跟住就越勸越即係 close 咁樣。 咁我又會覺得咁嘅。如果你話真係有個男朋友，佢都會想同自己個女朋友有一啲嘅就係單獨嘅約會，或者係兩個人嘅二人世界嘅話，咁點解佢唔同佢個女朋友講咧？要將呢件事擺上網度討論咧？ 我相信可能有讲嘅，但可能佢女朋友嗱，有啲人嗱，唔知啊，每一个性格唔同啦，有啲人系中意群体活动嘅，又或者有啲人佢真系有好多朋友，咁佢头先咧喺网上咧就话，哎呀，佢一个月佢成数住啊，吓唔知有几多日咧又要同朋友诶食饭啦，得几日陪我啦，即系咁样。 唔系咁，我明嘅，因为有时候啲可能两性之间嘅关系咧。你又唔方便喺食食下饭攞出嚟 sharing 同啲朋友倾咁样， 即系倾唔到私密偈， 倾唔到私密偈咁样嘅，我觉得 咁啊唔好倾住咯。咁一班朋友咪倾一班朋友嗰啲话题咯，即系只可以 冇。定系会唔会咁样啊？即系呢个男士嘅，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个女仔同佢一齐出街带出去嗰啲系佢嗰方面嘅朋友啦。 有時你會唔會試過咁樣嘅，就係覺得佢哋啲嘢好無聊？ 會嘅， 除非你係咁樣， 你要陪笑嘅 話題啊！ 你覺得佢嗰班朋友好無聊、好幼稚，咁樣嘅話咧，就真係另外嘅一個問題啦。 有啲吃力嘅可能會， 係啊， 調翻轉頭咯，個男仔又帶翻自己啲朋友去咯， 都係。 你咪帶你個女朋友去識你啲朋友咯，得唔得啊？ 互相平衡， 睇下阿女方有咩感受， 接唔接受？ 如果女方話：喂，你唔好再成日帶你啲朋友咁，你話咁好咯，我哋一齊都唔好帶自己啲朋友出嚟。 都是一个办法 啊！但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够爱对方咧，你呢一样嘢嘅话，系一个好天经地义嘅要求嚟噶。我同你一起拍拖，我想有一啲自己两个人嘅时间，咁点解唔得咧？如果我觉得佢就系佢坚持唔得嘅话，咁其实佢系爱自己多过爱你咯。佢根本就唔系好 care 呢一段咁样嘅关系， 所以分手就算啦。 唔系啊，而系你哋大家真系嗱，我又唔，我成日都唔赞成有少少事，你哋就去分手嘅，因为我始终觉得咧，两个人能够相知欣赏同埋相遇嘅话，其实系真一个好难得嘅缘分嚟嘅。太容易放弃啦，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唔啱，呢啲咁嘅亦都唔系一啲咩嘢嚟嘅，呢啲系一啲考验嚟嘅，系咪？你只不过系需要一啲嘅二人世界啫嘛，咪大家去攞啲时间出嚟，大家即系睇下可以咁样得唔得咯？如果你谂下，我同你一齐拍拖。但是我连对住你一个人的时间的话我都不想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啊、 会不会是其实你根本是很抹脆、是不是、啊、你很恨憎你很讨厌、所以我宁愿就是永远一出街的时候觉得一班人呢 那你要一起呢 很难讲的。 去 staycation 都四个人。 有些人可能是想着怕先啦怕先啦这样。是 啊, 啊。其实呢拍拖永远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你是跟他的家人啦跟他的姐 妹。 姊妹啊，朋友啊， 身边嗰个咧好乞人憎噶， 系啊，但系有时候好可爱， 好多经历喎，马老师。但我觉得一样嘢就系，譬如你同得对方拍拖，你应该系。都是想跟他的家人爸爸妈妈打好关系的嘛。 是 是吗 好重要的。 一起喝下茶。 我都想認識他身边朋友。 去那 你是不是啊我們现在做一个少少的统计啊。 我讲先。我当时即是我是想認識他身边的朋友的。试过他说打麻雀啦。我试过两样都试过。第一就是我在楼下等他打完麻雀下来。点知呢他第二话十二点打完啦都未。他说又要有人上诉又慢慢慢我照等。第二。 你不想买错呢 唔識啊嘛，嗰時佢啲朋友我唔識唔熟啦，亦都後來發展到咧，我上去坐喺度等，我都試過，我都 OK 啊，冇乜所謂。咁咪咁你起初梗係唔熟噶啦，梗係冇嘢講噶啦，熟下熟下咪一齊玩咯。 你個例子係咩意思啊？即係其實你融入佢嘅生活係啦，哪怕是未必需要同佢啲朋友有啲乜嘢交集，但係我可以嘅就係即係話俾佢知嘅就，但係你好恨憎，我覺得呢個做法。 因 为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时候，我不会喜欢我的男朋友在楼下等我。等等 我正 为 什么不想吵架？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因为他说、我说去接他。即是佢走十二点零打麻雀，打完麻雀 我会上埋去咯。 但 系 你 冇 大 压 力， 企喺下边。 打麻雀嗰个，我意思 系，我知啊，唔系系 可能佢冇压力噶， 有 佢 玩紧嘅，玩紧嘅有压力嘅。 有压力，因为有一个人等紧嚟接我嘛。 原来佢侧边嗰啲朋友，喂，等紧你。 打到局啦， 即系肯定有嗰啲即系嘴嚼嚼嗰啲 人。走啦，就唔走。咁嗰啲系嘛，侧边啲 姐妹。 跟住装住窗口，见到佢寂寞嘅时间归期咗。 又或者就唔好打啦，系啦，有人嚟接 啦，系啦，即系睇一个赢定输，系啦。 呢啲说话少不免嘅，唔通受唔起咩？呢啲， 但系如果你拍拖咧，等女仔咧，基本上系一个指定动作嚟， 系噶， 系等几耐嘅啫， 系啊， 系同埋等佢做乜嘢嘅啫，系咪啊？你试过未啊？实试过啦， 等人实有啦， 等人实试过啦， 最喂。迟半个钟，哇！你今日好早喎，系咪啊？ 你又唔好假， 迟半个钟真系噶，系啊，真系噶。 唔系，有时女仔都会 等 翻你， 我啲都会硬，系嘛？我又 唔系噶，你如果要等咧，咁你咪附近，唔系你我好醒嘅，即系譬如你如果都要等啦，咁啊，你咪乖乖地附近搵攞本书咁样坐低饮杯嘢咁样等佢咯。即系你唔好，我都系同阿 J 前辈一样，我都唔。 但女仔系咪唔中意等人噶？ 我唔中意俾人 会发脾气噶。 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咁嘅话咧，系啊，你唔好等我咯。 做咩 要等我 啫？ 唔系，而系我差唔多时间嘅话，我会走嘅时候，我先再通知你。你哋接到嘅就接，接唔到嘅就算。咁即系呢一样嘢嘅话，我觉得系大家应该要有 一個公道啲咯。但我就感覺上會覺得嘅就係你哋都係願意咁做，所以個女仔亦都係 take advantage on 呢一樣。 我估男仔係會傾向願意，但女仔我覺得 係 覺得女仔好多時會唔中意男仔遲到咯。我試過嗰次遲到幾多咧？我諗十零廿分鐘，因為真係做緊啲嘢行唔開，咁就遲咗啦。喊佢見到我 十零廿分鐘。 见唔到你就喊啊！哇，咁就好爱你， 发脾气啊！ 即系换个角度谂， 佢我喺度喊， 佢扯自己啲头发啊！唔系咪 咬手指啊？点解？ 因为我迟到咯，因为佢觉得佢 系乜嘢？ 喺我喺公司做紧嘢，咁我谂住嗰时嗰啲唔系咁多咩手提电话啊，咩 WhatsApp 嗰啲，咁啦快快脆脆做埋出去啦，咁迟咗，咁点知佢系好嬲，闹闹下好激动，咁就逼啲眼泪出嚟咁咯。 十零分钟啫，嬲乜嘢啊？ 有啲人 公主嚟噶嘛，有啲系 有啲女仔系唔得 嘅，觉得我企喺街嗰度等你十分钟，系咪俾人哋咁样望蚀晒嘛？ 咁你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 咁咪不停话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你有冇推佢埋墙？ 唔会啦，我逼东佢啊。其实有时得嘅， 我觉得得嘅。 街舞场，我有个朋友曾经有讲过，佢话就算佢有几咁无赖都，即系讲紧个女 女 方啊。佢话总之咧就我逼东佢，又或者我揽住佢就强吻佢， 佢就 乜嘢事都可以化解啊。 下次试下。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网上情，十一点后我哋会 Doctor 出现。 网上情，人生的点点滴滴，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但网上睇到嘅一啲文字，总会能够触动我哋嘅心。今日拣选一啲同大家分享。你可能唔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但起码你要知道自己唔要啲乜嘢。喺人生里面有一日，可能你会发现最感动嘅事情唔系你完成咗一个任务，而系你终于鼓起勇气去开始呢个任务。请用你嘅微笑去改变呢个世界，但系唔好俾呢个世界改变你嘅微笑。如果你根本唔知道自己要去边嘅话，咁而家你喺边度一啲都唔重要。喺世界上真正重要嘅东西，只系用眼睛系睇唔到，请你用个心去感觉。有啲事只能够一个人做，有啲关只能够一个人过，有啲路只能够一个人行。当你真心渴望去追求某一种事物嘅话，成个宇宙都会联合起嚟帮你完成。人嚟到呢个世界唔系为咗修补、改变或者贬低其他人，而系为咗支持、宽恕同埋疗愈另一啲人。生活唔可能好似你想象得咁美好，但系都唔会好似你想象得咁差。人嘅脆弱同坚强都超乎自己嘅想象。有时可能我哋好脆弱到听人一句说话啫，就会泪流满面。有时会发现，咦，原来不知不觉咬着牙已经行咗好长嘅一段路。人活着系为咗做自己，唔系解释自己。我哋总以为过去不停捉住我哋，其实系我哋自己捉住过去唔肯放低。生命要有裂缝，阳光先可以晒入嚟。生命必须躺得够低，先可以看到世间嘅美。愿你拥有美丽丰富嘅人生。 It must have been cold there in my shadow to never have sunlight on your face. You were content to let me shine. That's your way. You always walk a step behind.So I was the one with all the 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去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由树窿嚟嘅博士 Dr. Matthew， 早晨， 多谢大家， 欢迎。 小强 Brian， 哇，首播首播耶！ 新环节啊， 系啦 ，Doctor Matthew 嗱，咁首先咧就喺树窿里边咧出嚟啦吓，嚟到呢个风书世界啦，不如你俾大家多啲认识你好唔好啊？介绍下你自己，等下认识好唔好？ 好啊，咁咧我就系、是、教育心理学家嚟嘅，半职咧喺大学教书，半职咧就喺阿 Michael。同埋阿蕭強嘅母校度做教育心理學家， 係 係啦，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嘅環節嘅話咧，大家可以了解自己多啲， 嚇、嗯。 我諗相信喺人嘅一世裏面咧，我諗有好多嘢嘅話，其實就都會發生有好多就係同心理有關嘅嘢。但係若果我諗了解自己多啲嘅話咧，好可能有好多時候嘅話，又會就係活得會更加就係即係精彩啲啦。 得得 ，Matthew， 我有一個問題先啫，我哋未開始之前咧，嗱人咧一定會遇到不同問題啦嚇、 嗯， 有時咧。阿鋭鋭遇到嘅愛情問題，我睇落去好似同我差唔多喎。咁我跟佢嘅做法得唔得嘅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嗱，因為咧嗱，我哋答問題啦嚇，就有啲指定答案噶啦。人生有冇指定答案嘅咧？譬如話啊，佢咁樣得嚇，我可唔可以跟佢嘅路去行咧？定係每一個人咧都唔同咧啊？多啲咩？ 你讲得好好啊！人生多情趣就是因为有太多唔同嘅可能性啊嘛， 多情趣，好似啲白拉地嗰啲广告嘅，人生多情趣，咁所以应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嘅情况去睇 自己嘅情况啦，啊那个条件啦，那个环境啦，好多因素影响。 嗯，咁所以大家就要听啦。不过我又咁睇喎，阿 Doctor 有啲嘢真系可以借镜啦，佢未必同我哋完全相同嘅，我未必跟晒佢，但系我睇下人哋嘅问题。或者我谂下啊，其实我都有类似嘅情况，可以借部分嚟，可以参考，系咪咧？ 当然可以啦。 嗯，嗱，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就会有一啲嘅问题，由一封信开始引入嘅。 嗯， 不如我哋听下今日咧呢一位朋友佢嘅问题系咩，好唔好啊？ 好啊。 Hello,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大家好啊，我叫做 Gigi 啊，我有个女读紧中三，佢由细到大咧都算品学兼优啊，平时又唔使我操心，但系早嗰排咧，我以为佢撞邪啊，佢由朝到晚啊机不离手、啊，个信息响啫就扑到咁样冲出去，嗰晚如果冇收到信息嘅话咧，就成晚嬲爆爆，饭都唔食就翻入房啦。有信息收到嗰一晚咧，哇犀利咯！阿妈前阿妈后咁样笑到十熟九头咁噶，心情不知几好。有次咧半夜凌晨嘅时候啊，我咧就要去洗手间啦，经过佢个门口，见到佢啊仲未熄灯啊，仲喺自己个房嗰度接埋嗰啲咩幸运星啊咁样，一路接就一路笑，哇！你话惊唔惊咧？终于啊，有一日我夜晚放工。在楼下度撞到啊！佢同个男仔拖手啊！嗰阵日衰女爆嚟噶，书都未读完嘅话，咁快就学人谈埋啲儿女私情啊！我做阿妈嘅，我梗系担心啦吓！我唔知佢喺出边追埋啲乜嘢人啊嘛，识埋啲乜嘢男仔咧？夜晚翻到屋企嘅话，我梗系认真咁啊闹佢一餐啦！佢仲话无论如何点都好，佢一定要同呢个男仔一齐、啊，仲话如果我再逼佢嘅，佢唔读书离家出走添啊 ！Doctor Matthew， 佢咁耐以嚟嘅话，我未试过咁样同我讲嘢嘅，你教下我，我做阿妈嘅，我可以点啊？ 妈妈的烦恼由李丽蕊演绎。唔关佢事嘅，佢冇个女吓。但系，喂，你知唔知？当我一路听咧，你知唔知啊 ？Doctor Mary， 你知唔知我有啲咩感觉啊？ 你作为啲仔女，作为 唔系啊，我系好羡慕佢啊！我好耐冇试过呢啲 咁激情的動盪嘅年代啦，即係我嗱講真啦，在馬小強啊、Sarah 譬如而家阿小楊楊啊，你會唔會都覺得呢一種嘅感覺？嗱，我套入個女仔，唔係套阿媽嚇，呢一種為愛情癲。为爱情唔食饭或者爱情狂嗰种系好开心噶，你哋有冇试过嗰啲？即系夜晚嗱，我而家呢个年纪十点就瞓啦。以前拉住个电话同女仔倾偈，通宵啊！即系嗰啲年代咧，所以我好明嗰个女，喂，我咁开心，你而家想攞走我？我唔知点解我唔系跳咗阿妈度，我翻去跳啊！哇，嗰啲年代真系好开心噶。 我估唔到今时今日仲系少女情怀，仲系 真系噶， 就是在这件事他怎么看，如果他自己的仔或者他自己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他读书，他现在开始拍拖、很多时候呢反应都很大的、即爸爸妈妈反应很大的，棒打鸳鸯、即他会怎样呢、样，但他竟然就是代入了他 的女儿的身上， 我其中一個啦，即係小朋友啦，但都唔小朋友啦，就真係咧，即係知道佢拍拖嘅。但係咧，我嗱阿 doctor， 我又唔知啦。我一你或者你答我啦，我就唔係幾好意思當面問，喂，你係咪拍拖啊？咁樣樣，因為我咁樣問咧，我覺得好似冇乜禮貌，同埋佢都未必會答我啊。我咁諗啫，咁所以咧，我都係問我隔離嗰個，喂，佢呢排成日夜晚，喂，佢成日講電話細細聲咧，佢咪拍拖啊？咁樣，因為阿媽咧就我覺得啫嚇，阿媽通常咧就会同佢 close 啲嘅，咁咧就话哎呀，唔好问啊咁样。不过我都见过下嗰个男仔啊咁样，即系嗱我自己睇啦。头先个信里边嘅妈妈就好大反应啦。咁其实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就算你心里边有波澜汹涌，就唔好太过表露出嚟咯，或者唔好用太激烈嘅回应啦。喂！喂，咩嚟噶？咩人又唔准？系即系首先，你就算个心嘣嘣声咧，你个样都系要平静啲嘅，因为咧你会吓亲佢，我惊会吓亲佢。咁诶，同埋我觉得我作为爸爸啦，第一时间梗系惊，哇，啲人困咗噶，咩男仔嚟噶？系冇小强咁咸湿噶，即系唔好谂呢啲嘢啦。 个代沃， 所以小强说话帮你讲声好说话先，小强唔系咁嘅人嚟嘅，佢爸爸嚟咁，佢本性善良嘅。 正人君子，我如果将佢代入去系一个女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嘅就系、如果系嘅话，作为家长嘅真系有时唔好咁紧张，因为若果你哋个反应真系好激烈嘅时候咧，我会觉得我会惊嘅， 系啊， 系嘛，以及嘅就系我会觉得会破坏大家之间嘅关系咧，呢一样嘢先至难修补啊，同埋以后我有啲乜嘢嘅话咧，我唔同你讲啦，因为你都唔系企喺我嗰边。 同埋咧，如果我跳入个女嘅身份咧，我会觉得。你都未見過佢，你點解可以 assume 佢係壞人咧？ 係咯， 嚇，即係你都唔識佢，我識佢嘛，你唔識佢嘛，你點可以當佢係壞人先咧？你唔可以未識佢就要批判咗佢做壞人 嘅。同埋兜咗咩條？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成日都係擔心緊嘅，就係話讀緊書嘅朋友嘅話，應唔應該拍拖？咁其實嘅就係讀書真係會影拍拖一定會影響到讀書咩？有時未必嘅喎，我覺得拍拖嘅時候咧，個人好積極嘅喎， 一齊鼓勵㗎，书馆 有啲会考状元去拍紧拖，考会考状元全部攞 A 噶，就因为互相鼓励，两个今晚日日都中意读书嘅，互相勉励大家，结果成绩好好都有。 当然，咁两样都有嘅，有啲亦都真系因为拍拖而即系冇乜心机，或者散咗咧。嗱，譬如佢拍拍散咗，咁呢样嘢就会令到佢真系冇心机啦。所以两样都有，系咪啊？咁就唔系一定话好或者唔好。 我哋做咗每一样嘢嘅话，同阿 Dr. Matthew 讨论下。咁啊，首先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讲今日嘅就系初恋啦，或者系恋爱啦，谈恋爱啦。当然个唔同嘅年纪嘅话咧，就会有唔同嘅。其实会唔会同唔同嘅年纪嘅话，会有唔同嘅感觉噶？ 你系细个嘅时候咧，你第一次拍拖几多岁到啊？我知道个 variation 咯。 我想知啊，我想知啊。 你讲先， 大概得噶啦。 大学一年级我比较迟嘅。 大學，即係讀曬書考曬試。我 你唔好話，我大學三年班先開始拍拖。 喂，我個年代你個年代應該唔同啦，係嘛？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咧，我諗最聽過最細個咧，我諗六年級已經有人拍拖。 咁啊係， 小學生已經拍拖。 阿馬小強咧，你應該一出世就出拍拖啦，係咪？捉住阿護士嘅手，姐姐 幾多歲啊？你係你個初戀？ 我都廿幾歲。 次次都當初戀㗎啦， 係咪同個肥仔同學？我有听你的节目，真 系啊！佢绑住佢只手啊， 边系廿几岁啊？成个肥仔十零岁啫嘛。 嗰个系单 笑到小强， 单恋单恋， 嗰个单恋啊， 阿小强唔中意 佢加单恋啊， 喺度单恋啫嗰个。 我讲 ，Donny Matthew， 我系16岁。 哇！我想问，系咪因为接触咗好多外界啊？唔关事喎，因为你16岁开始咧，又唱片公司啊，即系咪扩阔咗，所以会有呢啲嘅爱情？ 我系学校。哦，系啊，学校嘅同学咯，系啊， 因为圈子都几影响嘅，譬如有啲，譬如成日翻学放学，譬如我哋呢啲男校，根本冇得机会识。 系啊，所以当我拍拖恋爱嘅时候咧，心口有个研究就话叫 mere exposure effect，你要拍拖嘅咧，你都要接触到嗰个人先得噶嘛。 系啊，呢个缘分啊， 缘分冇错，个缘分包括咩啊？就话你相遇嘅地方啊，你接触嘅人有冇乜机遇咧？譬如之前话研究份嘢，同一个地方工作，同一个地方翻学。或者你住殼，因為日久就會生情。 係啊，係啊， 接觸到會真係影響到對個對方嘅感覺啦、友情啦，甚至乎慢慢轉為一個愛情嘅。 但係我對馬超強咁耐都冇愛上。 係啊，咁需要再多啲時間。 再對耐啲就會日久生情 嘅 啦。 夠久啊！ 你小心啲啊！ 係啊， 你會唔會日久生厭 嘅？會喎， 有喎，有喎。嗱，咩情況會咧？就係當你啲嘢不斷咧，係由頭到晚。由朝到晚日都相遇嘅咧，你就覺得哇想反胃，唔想再見。 咦，咁啊 ，Donny Matthew， 你意思即係話，就算拍拖又好，結婚又好，唔好成日對住係咪咧？ 即係適當嘅距離都係好嘅，係啊，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又反而對個感情關係咧更加維得好啲。同埋我想問下你啊，你有冇試過對啲人咧起初冇乜好感，或者冇乜正面感覺啦？因為相處得耐咧，又發覺越嚟越中意嘅。 冇 小強之外 有， 譬如睇電視都係噶，睇啲電視劇，發覺起初對個演員咧冇乜特別嘅感覺，或者唔特別中意，但越睇越順眼喎，越睇越自然 嘅 喎。 因為咧有啲佢嘅表現咧，你係要慢慢先睇得到嘅，係啊，即係你第一眼可能佢樣麻麻地吸引你啦，又或者你下意識判斷咗佢一個唔好人啦，認識之後發覺咦佢幾位朋友，咦佢笑佢又唔嬲嘅喎，即係舉個例咁，我唔係話你啊，馬小姐。 所以朋友又是这样，恋人都是这样，就是当你接触得多的时候呢，起初没有发现什么优点，就是因为相处得久你发觉咦有些东西原来真的吸引到我的。 其实做爸爸妈妈呢，我不知道 Dr. Matthew 你会怎么看，有些会希望尽量要知晒个女儿或者个仔的东 西。起底。 如掌上的看晒这样。所以呢有些人会一知道他拍拖呢，除了很大反应，跟住就会要起那个对方那个男仔那个俗称他的背景啊，知佢咩人啊咁样。其实我嗰阵时我都有少少呢个冲动嘅，好想去同佢倾一次，约佢食嘢，叫佢上嚟 BBQ，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打开嗰个叫做友谊之门。其实都系唔系一个好嘅办法咧？啊 ，Dr. Matthew， 正如你所讲咧，就系最终个态度都紧要嘅。如果你太过，譬如太过权威啊、责备啊、太过批判咧，佢就会即刻。 三門 變做地下情話俾你知， 係噶。 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啦，佢哋嘅 Facebook、IG 係有兩個 account 嘅，一個 account 有爸爸媽媽喺度嘅，一個係爸爸媽媽唔喺度講住曬爸爸媽媽嘅。 係啊，用乜嘢啫？對於佢哋嚟講，佢唔俾你知用乜嘢啫。所以不如就用一個 friendly 啲嘅態度嚇。等 佢 信任 你 ，open 啲嘅信任嘅咧，佢要同你分享咯，唔使收收埋埋。 阿小羊羊嗰時咧，你拍拖有冇話俾阿媽聽？ 係冇嘅，係嚇。因為都一嚟唔穩定啦，即係你又唔知係咪，即係我唔想咧。喂，每次帶唔同女仔翻屋企食飯， 你成日帶唔同女仔， 即係唔想有呢個感覺，所以通常都係 有好多女朋友嘅嗰陣時。 冇，次次都講呢啲啊！唔係，我想講咧，即係呢家個女仔咧，中三咧係處於呢個青春期階段。 係， 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譬如我當年青春期，我都唔中意我阿媽，即係我阿媽會炒我啲嘢嘅。真係佢就話執屋啦，我要執屋噶嘛，咁但我覺得你炒下炒啦，特登想有冠冕堂皇嘅藉口啫嘛。即係我覺得如果青春期嘅小朋友嘅心理就係爸爸媽媽。 知得我太多嘢，或者想控制得我更加多，我就会想反抗。 有啲爸爸妈妈会咁嘅，我听过啦，我唔知道 Matthew 点样去评论啦，就话嗱，你嘅通常佢哋未有搵钱能力啦，手机系爸爸妈妈出噶啦，咁爸爸妈妈嗱，手机我买嘅，我一定要知道个密码，你唔能够有任何嘅 secret， 呢个做法系咪唔系几好啊？ 咁爸爸妈妈将心比己，如果你系你嘅仔仔女女。咁样做你有啲咩感受？个答案就知道啦。 系都系嘅， 唔中意。 好啦，其实我讨论咗一个就系话，作为爸爸妈妈嘅嗰啲面向系咪？又或者嘅就系作为个仔嘅话，究竟会点样去睇？即系妈妈希望即系会揭自己嘅私隐啊，会知道多啲嘢。不如我哋又可以集中嘅就系讲翻咧，譬如初恋呢一样嘢啦。其实我觉得永远都觉得呢样嘢好美好噶。 系啊， 系啊。其实会唔会话，因为你初恋嘅时候嘅话咧，会令到你嘅人咧有啲乜嘢嘅？就可能我唔知啊，幸福荷尔蒙啊。定啲咩？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生理或者係心理上面嘅變化㗎？顛 倒啊！你諗下啲咩四字成語形容你初戀嘅感覺？ 我得三個字啫，仲疏疏地， 疏疏地， 三個字冇四個字，疏疏地。 怦然心動，心猿意馬。好多嘢都令到我哋咧，哎呀，好似頭先啲風信講咩啊，好似撞鬼一樣喎。黎明有句金句話咩啊？撞鬼同埋拍拖戀愛一樣。都要講緣分嘅， 係噶，其實係噶。 咁雖然緣分緊要啦，但係當你真係萬一撞邪啦，真係待愛河咧，我感覺真係一切都係美好嘅。就算對方放個屁都係香啲嘅喎，點解會咁咧？就係因為我哋個腦咧會放出一個 oxytocin 啊，叫催產素。 催產素 係啊，當我哋個腦咧放出啲催產素嘅時候咧，就係我哋特別覺得幸福啦、開心啦，特別放鬆嘅喎。咁啊，同埋個咧特別個幸福感係特別。係 咪淨係嗰個人出現先會有？放呢啲咩催產素？ 唔係你諗佢都會㗎， 諗佢都會啦。同埋咧，除咗拍拖之外咧，譬如話你聽首好聽嘅音樂，你同人拍拖拖住手嘅時候，或者你做運動咧，我哋個腦咧都會放出呢個 催產素 喎，催產素係啊，所以開心啲嘅。所以咪話啲人啊，做開運動突然間咧唔做運動咧，個感覺點啊？囉囉攣好唔舒服 啊！係喎，係喎， 係啊！啲老人家咧做開運動，風雨不改，凌晨四點鐘去游水，突然間佢打風游唔到水咧，佢真係唔舒服。服攞攞亂因為個女慣咗嗰日個腦做運動，放出啲開心荷爾蒙，都放唔到咧。 咁我而家明點解啲人話星期六日冇得聽風騷會咁開心， 係啊，好失落㗎，所以即刻去翻 archive 聽翻之前，彌補呢個不足。 哦， 即係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即係初戀嘅呢一種咁嘅感覺嘅話，你可以係日常生活其實有好多時候你都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反應 啊。係啊， 係咪啊？ 即係總之你中意嗰樣嘢慣咗啦，就佢俾到你啲愉悅，咁突然間嗰日冇咗或者見唔到嗰樣嘢咧，就唔開心，係咪 啊？ 係 啊，即係身體嘅反應影響咗啦，咁。除咗你又身體反應，就係心理因素都係嘅。你見得多，你中意對方，咁梗係中意同埋喺埋一齊嘅啦。即係好似有時爸爸媽媽話：，佢中意嘅你拎走佢咧，其實你個小朋友咧反應更加大。個比喻就係、個媽媽好中意打麻雀，當你同你嘅師奶朋友打到。好 開 心 嘅時候， 仲要叫十三幺叫喎。你老公翻嚟推開副麻雀，唔准打，同我煮飯，冇錯。你嗰個媽咩反應咧？哦， 今日感受到， 係啦，食飯啊嘛， 你就感受到你個女嘅感受啦。 你睇下我煮啲咩俾你食， 中意做嘅嘢時候，你拎走我，煮咗俾住咩？俾住我更加唔中意做嘅嘢，打麻雀同埋要煮飯。 好啦，好啦，十一點半，我哋新聞之後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于寻日有三名女童怀疑因为遭受家暴致死案件，感到伤心难过，形容是悲剧。他强调，暴力只会令问题恶化，应该保护儿童，如果有需要，应该寻求协助。李家超提到，在短时间内发生两宗惨剧，政府十分关注，亦希望增加相关公司型协助服务，同时提醒大家应该守望相助。深水埗桂林街伦常命案，三名幼童怀疑被母亲以枕头焗死。融乐会总干事谢永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惨剧揭示目前对于少数族裔家庭支援不足，虽然已经成立少数族裔外展队多年，但没有足够专业，尤其是精神健康服务。 他们都关注现有少数族裔的社工少于20人，难以服务占本港人口大约4%的少数族裔。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在同一节目认为，当局应该加强对少数族裔支援和资源，例如设立社区中心、增加家庭辅导服务和寻找合适的社工等。香港单亲协会干事余秀珠致电节目，建议政府加强对少数族裔的离婚教育和辅导工作，但是不宜找同一族裔，认为可以找通晓相关语言的华侨做翻译和协助。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星期五起至下星期三访问中国。卡斯特罗办公室在社交网站公布卡斯特罗访华的消息。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出席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开馆仪式。雷纳表示，卡斯特罗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两国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中国同洪都拉斯三月底建立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早前以参与销售芬太尼生产设备为由，宣布制裁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厉行禁毒，并本住人道主义精神，尽力帮助美方应对解决芬太尼问题。美方罔顾事实，以所谓向美国和墨西哥销售的鸦片机模具设备可被用于制造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企图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转嫁自身治理不力责任。中方坚决反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15点，升107点，成交金额5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4升9仙，腾讯控股334.2跌咗4元，恒生中国企业65.88升4.2，南方恒生科技3.79升1.8仙，美团123.1升0.5，阿里巴巴82.9升2毫，中国平安52.7升9毫，比亚迪股份252元升3.8，建设银行5.1冇升跌，创科实业71.95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39.51，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3，人民币7.109。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292点，升75点。港金报183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9.05 美元，卖出195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咧，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噶。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返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通州西街。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通州西街。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返去收费广场。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返去收费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落返太子道西那段路挤塞，影响到现在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返去联合道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老公，我需要你，不是因为你承担了家务照顾埋个仔，而是因为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关注，我需要我们的感情。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跟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跟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回来我这个环节，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刚才就有一封信，妈妈担心她的中三的中山嘅女啦，系啦，咁就我哋就讲紧佢嘅初恋，初恋真系无限大嘅嗰种威力吓。咁啊 ，Dr. Matthew 又点睇咧？即系初恋呢一样嘢。 嗯，咁头先睇翻妈妈嗰封信咧，个分享咧，听到两样嘢嘅。第一就系佢唔开心嘅原因系啲咩咧？第一就系话，究竟个男仔系点样噶？会唔会教坏我小朋友噶？咁佢担心个男仔啦。第二样就系估计妈妈都担心就系、是。影響個學業咯，當你媽媽成日都玩手機啊，荒廢學業，咁點算呢？咁媽媽用嘅方法就係盼大鴛鴦，直接講話唔准拍拖。咁你見到個女女嘅反應就話唔得，寧願 唔讀書都要同埋喺埋一齊。咁如果啲媽媽咧都直接表達咗自己心底嘅説話，佢都係咁嘅時候咧，另一個比較可取嘅方法咧就係、陪佢行過呢個經歷。 嗯， 听佢分享，同埋就话啊，当中发生啲喜与悲嘅时候咧，妈妈知道发生啲咩嘅时候咧，可以点样培养翻佢点样面对嘅经历啦，俾翻啲 support 佢咯。 嗯， 咁啊，想问啊 Brian， 你研读心理学嘅时候咧，有冇听过一个现象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嘅？ 梗系有啦，呢个系个叫做咩啊？花名啦，其实真正嘅 theory 应该叫 reactance theory 啊嘛， 嗯， 系嘛？ 咁、那个理论系讲啲咩咧？ 就系、是、如果一个高压状态，即系譬如我想做做某一样嘢叫 A 行为啦，如果一个高压状态底下俾人嚟禁止我做 A 行为咧，我嘅反应咧就系会继续做 A 行为，而且做嗰个程度咧会应该系比冇压力底下做得更加明显同埋更加大嘅。 系、哦、啊， 我哋老人家叫越禁越出， 冇错啦， 越禁越出系，所以越棒打鸳鸯咧，我觉得更加轰轰烈烈。咁、嗯、啊，有个心理学研究发现咧，做就系去追踪100对嘅情侣生活咗一年。OK， 咁啊，中间咧量度佢就系佢哋两个爱恋嘅程度啦，同埋当初爸爸妈妈阻挠佢哋拍拖嘅程度。咁结果发现就系、是。爸爸妈妈越阻挠佢哋咧，佢哋嘅相恋嗰份热爱咧系更加持久，更加喺埋一齐。 激死你话！ 系啊，有个追踪研究噶，八仔人。 阿爸妈 原来越爸爸妈越抗拒，唔赞成。 如果有佢拍，佢反而会甩拖啊！ 系啊，都成就你啊，你八仔。 爸爸妈妈， 呢个几好事 啊！其实你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即系其实你识得运用嘅话， 系啊， 佢可以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 系咪啊？咁我终于都明啦。 原来阻力变推动力啊！ 系啊，成就咗佢哋伟大嘅爱情。 咁之后嗱，好啦，咁就头先嗰个信里边嘅妈妈唔应该咁样啦，系咪？就反为应该系听下佢 听佢讲啦， 系啦。 我唔知有冇记咗咧，就系、是、毛舜筠咧写分享好噶。当我个女女大个咗，即系读紧书嘅拍拖嘅时候咧，佢、都好挣扎吓。拍拖，媽媽都會擔心嘅、但係最尾嘅選擇就係同佢做朋友，都可以支持佢。但係中間個過程咧，保持關係，知道有啲咩時候咧，點樣去 support 翻個女女，反而就大家個關係又好好、男女之間嘅關係又 OK， 令到媽媽又安心，同女女嘅關係又 OK、 咁就正， 呢個都係可取嘅。 就穿過啲嘢， 其實我都好得意嘅嚇，即係講緊嘅就係頭先嗰封信嘅話係有兩個面向嘅，一個嘅就係、是初戀嘅一個女女啦，另外嘅就係、是。妈妈啦，但其实妈妈点解会咁样做呢？其实佢都初恋过噶， 系啊，冇错、啊。其实点解妈妈我都系十几岁拍拖，妈妈。 头先有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乜嘢年纪开始你嘅初恋嘅话咧、啊，可能反应又会有唔同噶。喺、心理学上面嚟讲嘅话咧，有冇一啲 terms 或者有啲解释噶？ 我暂时咧未谂到有啲咩 terms 我记得嘅，不过咧，我哋自己嘅经历都系嘅。妈妈、爸爸点解担心小朋友拍拖咧？就系佢越后生拍拖咧，担心佢唔够成熟。你大个咗大学嘅时候，我相信爸爸妈妈咧就 OK 啲嘅。如果读紧初中嘅时候拍拖，我哋又都会担心多啲嘅。咁我估其中嘅因素就系话，意乱情迷啊，担心佢唔能够做错事啦，同埋平衡唔到佢自己生活各方面啦，又读书又拍拖。咁所以咧，我估就系爸爸头先个个案咧，妈妈就系、是。道门打开咗啦，同佢有沟通。咁另一方面咧，下一步点样就系、是、培养个小朋友自律咯。 嗯、 我想问你哋啊，琴晚黑咧凌晨3点钟，你做紧咩嘢？ 瞓紧觉， 瞓紧觉， 瞓紧觉， 瞓紧觉， 瞓紧觉。你知唔知中四至中六嗰段时间，何思培你知边个啦？奥运选手攞咗两个银牌，港队。你知那些年？佢嗰陣時係3点钟起身温書做功課， 啊、 然後5点钟佢住喺佢學校喺跑馬地噶，佢係一朝早咧係坐車去沙田去練水，然後再坐翻車翻翻去跑馬地翻學。一個禮拜日唔好話日日啦，我知道有幾日係咁樣嘅，係啦。咁如果佢唔使考公嗰時咧，就差唔多日日嘅。但你諗下，今日你見到佢咁有成就。讀書又得，運動又得，文武相全。如果你女女咧有咁樣嘅咁好嘅態度，嗰、那個自律嘅話咧，我相信媽媽唔使咁擔心嘅。咁、我俾個媽媽意見就話、是、啊，一方面就係打開道門啦，同佢嘅關係；另一方面就係點樣培養女女一個自律，一個習慣。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培養嚟嘅。其實人生嘅經歷就係拍拖，其實雖然有啲會擔心啦，但係方面就係、是。都一个学习嘅经历咯、我想话咧，妈妈你个好处咩咧？就系、是、好彩系你个女，唔系你个仔啫。因为啲研究发现咧，通常咧女女咧 自律性係比男仔有啲強啲嘅喎。 係、嗯、啊，我都覺得係 嗰個年紀啊，你講緊嘅係十零歲。 一般嚟講，譬如你睇翻啲學生咧，啲、哦、成績都係嘅。男仔咧，除咗數學科比較優勢咧之外咧，閱讀、寫作用喺做功課嘅時間、打機嘅時間咧。都是女仔表現好啲嘅喎， 即係懂得自己控制多啲。 係啊，因為自己自我管理好啲啊嘛。咁同埋咧，香港嘅大學嘅入學率咧係7:3:6:4比例㗎、 即係女 仔係多好多㗎，7成6成係女仔，2-3成係男仔，3-4成係男仔。所以有一年咧，跟哦應該係我冇記錯咧，就係 Brown 嚟跟母校中文大學咧，佢有一年遇咗好頭痛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 太多女仔。 女廁唔夠啊！太多女仔，走太多女仔。 呢一個現象咧，會唔會因為關於男仔咧喺讀書嘅時候慣太多嘢去諗啊？譬如拍拖啊、玩啊，而女仔比較集中精神喺自己嘅學業，會唔會咁？ 係啦，同埋可能比較成熟啲啦，諗嘢可能會即係。兼顧得多啲嘅、男仔有時即係 大細路喎，仲係關於玩啊， 我咁成熟係咯， 唔識諗啊， 開心咗先。 Dr. Matthew，我想問呢啲咧，即係generally， 我覺得係咪都會關嗰啲男女荷爾蒙嘅事咧？係 男女嘅荷爾蒙，我知道兩個，總之一拍拖咧，兩個都會發出 oxytocin 嘅啦，大家都會開心快樂嘅， 都有催產素。 係啊，咁、我想反開講少少咧，頭先話啊，點解一啲荷爾蒙令我哋咁開心咁快樂咧？除咗頭先話啊，拍拖嘅時候啦，聽歌會啦，做運動會啦，身體接觸都會嘅 body touch。咁你有冇發覺點解拍拖其中令你咁開心咧？就係、是拖下手仔，拍拍膊頭，你會發覺啊，個腦特別 手都震埋啊！ 係啊， 你掂到佢嗰一下咧，觸電㗎， 觸電啊！翻到屋企仲係回味翻嗰種感覺喎。 係啊，唔使手咯， 唔使手。 你哋見過就係拖佢嗰隻手嘅，嗰陣摸自己塊 面。係係係，你見唔見得第一次啊？嗰啲名人拖完手之後咧，翻屋企唔肯洗手㗎。哎呀，好珍貴啊！呢個手。咁咧講個有趣嘅一個故事啊，就好多年前咧，歐洲發生疫症。咁咧，因為有疫症啊嘛，咁啊醫院咧有個規矩就話，叫啲護士咧唔好抱起啲 B B， 因為擔心咧你啲大啲病毒咧傳俾 B B。咁咧嗰陣疫症咧，啲醫院咧係好多 B B 出世啦，死亡率都高嘅。唯獨有一間醫院嗰、那個死亡率咧特別低嘅，你估點解咧？我俾三個選擇你。A 就係因為呢間醫院咧個人手比例好好啊。護士同 BB 嘅比例咧係比較高啲嘅，多啲護士去幫個 BB。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有人犯規，醫院犯規。第三就係嗰啲營養，間醫院咧特別安排啲特別嘅營養俾啲 BB 飲，所以咧佢健康啲。 有人犯規 ， 你真係聰明啦！ 你講咗嘛？ 係啊， 咁犯咩規咧？好啦，第二個問題啦， 因為佢哋抱佢， 你醒喎，好嘢喎！就係咧，原來咧有一個護士長咧就好奇怪，點解明我呢間醫院特別多啲 B B 出世率係咁好嘅咧？咁有一晚咧，特登留低醫院望下，究竟發生咩事咧？佢發現明明間醫院咧貼住張告示牌，提住啲護士唔準抱嘅啦，有一晚黑。有个亲嚟嘅护士，佢见到 B B 喊，佢周围望，以为冇人，于是乎咧，佢唔忍心啊，将个 B B 抱起，呵下佢，直至到佢唔再喊，一个一个咁样抱，又要放翻佢，结果就发现就系呢个护士每晚都抱啲 B B， 令到佢唔喊，同埋啲研究发现咧，后屘发现就系 body touch 系真系令到我哋放出一啲幸福荷尔蒙咧，令我哋嘅免疫系统系好啲嘅， 即系就算系 B B 都系。 如果唔中意嘅人掂你嘅话， 哎呀，咁就悲剧啦，实属不幸啦，咁就。 所以其实 body touch 都系要嘅， 但系简单人选啦、小强，唔好你咁懒人先知道啊。 知道。 好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 body touch 呢样嘢咧，其实都带出一个好温馨嘅故事咧。又想问一下个就话，其实系自己即系 pamper 下自己啊，又即系拍下自己啊，咁样都有冇头先啊 Dr. Matthew 所讲嘅 有啊，当你讲 body touch 咧，记住你俾人揽揽，俾人拖住嘅时候咧，你固然之幸福啦，但系揽嗰个咧都系有幸福嘅感觉噶。咁所以咧，就算你唔系揽人，你揽揽自己，拍拍自己咧，你发觉自己个心咧又真系舒服啲嘅、放松啲，同埋有份幸福嘅感觉嘅。所以记住啊，幸福唔使定俾恋人俾你，你自己都要爱锡自己嘅。 好好啊。 好啦，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會唔會其實而家大家都可以一齊可以做翻一啲， 好啊， 學習一下，可以點樣令自己 愛惜自己，用 body touch 啊。 我想有催產素，因為 好啊，媽媽分娩嘅時候都有放催產素。 我知道， 係啊。我哋先感受生仔嘅感觉啦。咁咧做呢个练习嘅时候咧，都有个少少嘅准备嘅。我想大家谂下咧，啊，你谂起一个好好嘅朋友，呢、這个朋友咧系特别系好包容嘅，好你知道同佢倾心事咧，佢一定企你个边嘅，佢好支持你嘅。你会谂起边一个朋友？谂唔到， 谂到。 哎呀，得你谂到啦 ，OK。第二个咯，你要准备咧就系、是最近一个经历啦，最近一次嘅经历就系、是、你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嘅经历，你觉得自己谂起都羞愧，自己好差嘅，自己都好后悔嘅一个经历，谂唔谂到？ 谂到。 嗱，各位听众咧，一路听嘅时候咧，如果你揸车咧，就千祈唔好做呢个动作，你翻到屋企先做呢个练习。咁其他嘅听众咧，如果你得闲嘅咧，可以做呢个练习。而家咧，想邀请大家慢慢合埋双眼咧。想返上一次呢你做得唔好嘅经历。当时有啲咩人喺度呢你讲过啲咩嘢或者做过啲咩嘢你今日睇返呢都觉得哎呀自己可能批判自己觉得自己好差做得唔好。有啲内疚嘅。当你见到呢个状况嘅时候呢你听下自己通常会自己都会责备自己嘅。而家试下諗一諗不是你看待这个经历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他见到你做一个这么不理想的状态做什么行为他会讲什么说话。我相信呢这个这么好的朋友呢一点都不会怪责你反而是很体谅有一份 compassion 去看待你的。现在呢我想邀请大家呢试试将双手合埋合埋双手。然后慢慢摩擦，直至到你感受到咧摩擦完之后咧，双手一份暖嘅感觉。然后咧，试下将个双手摆喺块面嗰度，试下手接触块面庞嘅感觉，咁感受一份温暖嘅感觉咧。而家再做多次咧，试下将双手，今次咧再摩擦多次，试下感受下温暖嘅感觉。然后你可以选择将双手咧揽住你嘅膊头，或者贴住自己嘅颈都得噶。你自己拣个位置自己舒服嘅，可以揽揽自己，试下感受下咧，好似一个好好嘅朋友，佢点样看待你？当你唔完美嘅时候，佢都系能够接纳你嘅。你感唔感受到嗰份温暖嘅感觉咧？好，大家咧可以擘大眼咯。我想问大家，头先你接触完你嘅身体个感觉系点嘅？ 女先， 例如前辈， 好感动我觉得 好感动，系啊， 嗯，你真系可以能够感受到嘅，就系喺个。你自己的腦裡面的話會真的浮現到的、就是、你一講的就是說就是當你覺得你自己不是那麼好的時候的話那個朋友是怎樣的我已經可以 visualize 到其實他走過來攬住你了 是 的, 是的這個是很 powerful 的、 嗯、 你有沒有發覺呢當我們做錯的時候我對自己是很 harsh 很苛責的、 嗯、 但是對朋友當他做同一件事的時候我們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記得有個朋友好在 Facebook 他是一個精神科醫生他一次分享說他一次對著塊鏡三分鐘不說話呢、这个望住块镜嘅时候咧，佢发现我三分钟入边，你估你唔讲嘢，你估你会望到啲咩嘢啊？佢睇到自己啊，点解多咗白头发嘅？点解多咗皱纹嘅？点解鼻咁肉酸噶？ 开始批判自己， 发觉自己系好多好多批判。 嗯、 但系问翻自己，如果系个好朋友望住呢块镜，佢望啲咩咧？你发觉一个好朋友看待自己，同你自己看待自己系好唔同噶。所以咧，最尾咧，想翻一句说话，佢讲得好好。由细到大咧，啲人教我己所不欲，勿施人。你想人哋点样对你，你就咁样对其他人啦。佢话呢个大个咗咧，我发觉我更加要学习就系，你想人哋点样对你，你先用咁嘅态度对待你自己啦。 嗯， 多谢晒， 多谢，多谢，多谢 ，Thank you， 多谢。 好啦，节目我哋希望带嚟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嘅。亦都多谢 Dr. Matthew 今日为我哋嘅心灵加入更大嘅力量。

我哋嘅 AI BB 班啊，咁啊欢迎咧，我哋系 Doctor Leo 啦，同埋小师妹啦，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 欢迎两位， 老师早晨， 老师早晨， 小师妹早晨， 早晨， 系小师妹 ，Hello， 好 啦， 你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系， 首先咧唔好赶住，等我重温一下上堂教嘅嘢先，考下你先啦。上堂嘅关键字系咩啊？ 上堂嘅关键字 就系上堂。 咩嘢学习？前两个争两个字，咩 学 习？唔系 智能学习， 智能学习 唔系。 学习咩学习咧？AI 学习， 人工学习， 人工智能学习。 No， 头先你唔系温咗书嘅咩？ 系咯， 温错咗碌屎，温错碌屎，温咗第二个。 我唔舒服。 个答案系机器学习啊？有冇印象？ 系。 咁第二条问题啦。上堂教过大家三个步骤 ，AI 系点样学习？ 你输入啲数据啦，跟住咧就系要嗰个程式嘅嗰个学习啦，同埋处理嘅。 我谂系输入、分析同埋 评估， 评估 系咪？好接近，好接近，就系数据嘅准备啦，模型训练，同埋模型嘅评估。 哦，喂，四眼同我你唔出声嘅，唔好烦，唔好谂住唔出声就咩？ 系 咁，今堂咧 Leo 咧就会教大家一样新嘢咯，要学新嘢咯，就系叫做电脑视觉。咁我哋交俾 Leo 博士啦。 我听个名都好深，电脑视 觉 系啦，冇错。咁其实今日电脑视觉嘅相关嘅内容咧，同上次讲嘅机器学习咧好有关系。咁啊，不如我都做啲简介先啦。乜嘢系电脑视觉？咁啊，电脑视觉其实系 AI 其中一个范畴啊。咁啊，好似人嘅眼咁样啦， 即系好似女朋友视觉咁啊。 女朋友视觉亦都系啦。咁不过系电脑嘅视觉吓，咁今次咧系电脑好似人咁样睇到 睇嘢， 佢睇我 系啦，佢睇到你又得，佢睇到你女朋友又得， 啊，我女朋友唔睇得， 我先睇得， 睇蚀晒，你又好难阻到佢唔睇嘢嘅，即系就等于你好难阻到其他人睇嘢咁。 得呢样睇嘢都好重要嘛，因为佢要收咗嗰啲资讯就要睇，睇咗之后先至可以能够再作出一个分析，系咪？ 冇错啦，正正就系电脑视觉我哋想做到的效果啦，佢会先去睇下呢个世界有啲咩，然之后尝试去理解啊，有啲咩物件或者你女朋友或者有啊可能交通灯吓等等吓，咁理解完之后咧，佢就会去做一啲决策嘅。OK， 咁当然啦，你话人同电脑睇嘢咧，其实系有少少分别嘅。咁电对于电脑嚟讲咧，其实对佢嚟讲咧，可能系唔同嘅数字。咩叫唔同嘅数字呢？大家可能如果有一啲本身有一啲电脑嘅背景就知道啦。哦，其实呢我哋表达唔同嘅颜色呢都系有一串嘅数字。 譬如01就系咩色 ,02 系咩色。 对啦，咁其实就有啲 RGB， 即系有啲红色、绿色、蓝色沟埋嘅一啲数字合埋啦。咁大家理解就系咁样。咁我哋睇唔同嘅物件，我用的士做例子，香港嘅的士系点㗎？通常红色嘅，通常呢就系有一个指定嘅形 状， 有绿色嘅、蓝色、三种 色嘅，有唔同嘅颜色咁样咧。啱啱就系想考下你哋啊，有冇专心听书？ 有噶， 系啊。咁当然嗱，佢就会去睇啦，适应到有啲特定嘅形状，有啲唔同嘅颜色组合咧，咁佢就可以判断到嗰啲物件系啲咩啦。咁呢啲就系一般我哋讲电脑嘅视觉。咁当然电脑视觉可以细分好多唔同嘅用途噶啊，我哋。有啲影像分类啊，可以知道佢分析到里面有啲咩人啊，会唔会做緊啲咩动作啊。咁今日我想集中去讲呢，就係物件侦察。即係话佢可以电脑视觉呢攞嚟去识别唔同嘅物件嘅技术，知道嗰个物体係啲咩嚟嘅。咁通常係点样呢？再畀多少少背景大家知道。例如我哋畀张相或者畀段片部电脑。咁佢就会分析啦，你假设系相先啦，咁佢就会分析嗰张相里边咧，佢通常就会跨起某一个指定嘅位置，话到俾你听咧，嗰度就有一个物件啦。 有时候我哋如果讲紧个智能手机，我哋影相嘅时候，佢都会框住， 跨住每一个人嘅样，呢个叫做 sensor 都有嘅。佢其实都系用紧一啲类似嘅一啲物件嘅识别嘅技术。咁不过可能你头先讲个例子，佢就例如系认人样嘅， 认人啊，系啊， 系啦。咁佢就会特别去框起嗰啲人样。 又或者有啲咧嘅 app 咧，可以将个背景改咗佢，咁佢就会将你嘅人咧，净系人咧框起佢，就拎走咗个背景。 冇错啦，冇错。咁呢啲都系。相類似嘅技術啦，我哋都要識別到係指定類型嘅物件，然之後哦，頭先你講嗰個 app 咧，就可能我嚟移除 背景的用途的、嗯、可能识别不同的物件就会有其他不同的用途啦、嗯、我们称之为这一些都是一些叫物件侦测的技术、嗯嗯啊、今天我们都会讲一些例子，即是大家对物件侦测有些认识啦、啊、但是在使用上呢都会可能带来很多不同，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同的转变，或者有甚多甚至有不同的问题，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怎样用到、啊、 是啦、嗯、不如就将这件事呢就交给小师妹、啊、先讲一下一些例子给大家了解一下先。 好啦，大家有冇听过自动驾驶汽车？ 有。 咁系点样运作噶？ 冇、司机咯， 冇司机 系啊，好得人惊噶，好似有鬼揸紧咁样噶。但系佢个太会喐噶，同埋佢会侦测到嘅就系周围附近有冇啲咩物件系啦，跟住佢会帮你泊车。 咁佢识唔识睇红灯绿灯啊？ 我谂啊，佢应该识咯，系啊。 我觉得佢应该唔识，但系。红灯绿灯因为不是一些信号来的嘛，只是我们眼睛看到。 那他怎么知道几时要停车几时要继续开车，如果他不懂看就是这样冲冲 冲。是不是就是用刚才那些视觉的 的 窗口。 是啦，又或者什么物件侦测，可能红绿灯总之他就是最上面的那个灯着了的话，他可能未必知道他什么颜色，但他就是最上面那个的话是啦，收到信号的话他就知道应该是停了。 是啦，那他就会用到一些物件侦测技术，譬如认一些交通灯啊、交通标志，甚至他很需要认的是前面有冇人？如果佢认唔到人咁点啊？ 撞 埋去咯。 咁啦，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佢撞死咗人，边个负责？ 咪系咯， 佢咯。 开发呢、 這个系啊，关我咩事啊？ 系 啊， 呢、 這个 系一个问题嚟噶。 系啊， 如果你真系 有冇发生 过操作呢啲嘢？ 有发生过呢啲例子 都有发生过，因为呢一个自动驾驶技术咧，以我所知咧，就美国开始去执行先嘅。咁、然之后喺例如英国或者香港咧，其实都未完全有呢个自动驾驶，我哋就会叫佢做一啲辅助驾驶，系啦，半自动或者辅助驾驶嘅技术。咁所以你问有冇发生过类似咁嘅意外，系有嘅。咁外国都有唔同嘅地区都有发生过，都系啱啱头先讲嗰个。 但系你个问题好好啦，咁司机使唔使负责咧？ 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想带出嗰样嘢啦。咁而家都好多地方都喺度 讨论紧呢样嘢， 咁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头先小强都话啦，佢都唔关我事。 但唔系嗱，如果你系人啦，咁你喺度啦，个机犯错，你有个本能。如果再有个司机啦吓，你系即刻制停佢噶嘛，去阻止佢发生噶嘛，呢个咪你嘅责任咯，即系我觉得。 所以其实而家市面上都有两大类嘅自动化驾驶汽车啦。第一大类咧就系、是人系控制唔到嘅。第二大类咧就系、是、你头先所提及半自动， 人系控制 唔到，即系可能系一啲必要时啦。假设哇佢好失控咯，我要即刻停咗佢。咁呢啲我哋就叫半自动咯。咁你觉得边度好啲啊？ 呢、這个好啲，即系好似你考车咁啫嘛。 师傅踩停你嘅啫， 踩停你嘅即刻停。 咁冇师傅或者个师傅坐喺度撞一撞啦，或者咁就死啦真系。 你觉得佢喺度，你会定啲噶嘛？ 但系咁，虽然 你 会定啲，但系你有个依赖嘅。其实你会觉得，咦，佢会同我制停噶啦，会乱揸得啦，有时会咁嘅。 我始终觉得其实如果系嗰样嘢未真系好成熟嘅时候嘅话，同埋你牵涉到人命咧，我觉得有个人喺度会比较好啲。 所以其实都带出咗两大方向啦。第一样嘢就系嗰个技术嘅成熟度啦。譬如一啲开发公司咧，其实系推出一啲 AI 技术啦，唔一定系自动化驾驶嘅车嘅。无论任何嘅 AI 技术咧，佢都要需要确保佢系可靠嘅，同埋佢遇到一啲突发嘅意外，可能我哋人为可以干涉去阻止佢，就例如自动化驾驶嘅车啦。咁另外啦，呢啲都系一啲嘅道德问题啦。咁除咗可以侦测到人啦、交通灯，咁佢侦唔侦测到车啊？ 可以。 车一定得啫， 系 嘛？都系物件嚟啫嘛。 系咯，系啊，物件啫嘛。 都系物件啫嘛。 系啦，其实。佢現時嘅駕駛技術可以偵測到道路上，其實有時譬如 任何嘢， 係啦，你去到可能元朗屯門，你會見到一啲動物喺條街度， 係啊，跑出嚟啊， 咩馬騮啊、牛啊、野豬啊，係 啦，呢啲咧需都係喺你設計呢個系統開發嘅時候需要諗到嘅，就係所有情況佢都要兼顧到。 咁咪好多嘢咯，係要輸入好多嘢，佢要識好多嘢咯。是咪啊？ 系噶， 系啊，雀仔有时都会飞过噶， 雀仔咯， 系啊，会撞埋你噶，有时佢哋会，即系佢哋都要识别。 系啦，系啦，喺训练嘅过程咧，就要需要可能列出晒所有嘅可能性，好似上次讲风扇咁，风扇会唔会喺条街度啊？ 唔会， 咁呢个就唔需要识别咯，真系 识多样嘢啫。 但我想问咧，佢 AI 嘅智能即系驾车咧，佢会唔会测到我司机嘅？叫 health condition 啊，譬如舉例，佢突然間心臟病，我暈咗或者瞌眼瞓， 係啊， 係啦，佢幫唔幫到㗎？ 通常呢一啲咧都會用唔同嘅識別技術混合咁樣去使用、嗯、即係通常咧，例如咧有一啲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健身啊、嗯？有啲你揸住， 我知道個柄金屬棒，佢測到你嘅心跳， 係啦係啦，或者有啲可能戴錶啊咁樣去做，咁要視乎翻嗰個汽車公司有冇做呢啲相關技術去配合。但係你頭先提出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個困難嘅地方咧，就係技術嘅難度，就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偵測技術 ，AI 頭先講可能用鏡頭係其中一樣，亦都有啲原始啲嘅，我哋可能用紅外線，可能用雷達，可能用唔同，甚至可能我哋有交通部啊，交通部消息咁樣通知你，有啲 通知你， 係啦，咁個困難嘅地方就係我哋有咁多唔同嘅資訊，嗰個汽車系統點樣通知司機你要小心呢？邊一啲？是真的呢、嗯、会不会有 假的资讯 假的资讯或者会不会两样东西是有冲突的呢要怎样处理呢、嗯、这个都我今天都不可以很清楚地将个答案给你听、嗯、都要可能甚至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法规、嗯、我都今天专门来之前都看看、哎、香港是怎样的呢原来香港都可以给你使用一些部分的辅助驾驶的技术的、嗯、但是前排我都看到有一宗新闻原来有个女司机、啊、我不是特登讲男定女不过有个司机、啊咁佢真係揸車兩隻手離開咗個踏盤喎，嚇咁啊好危險喎！ 佢做緊咩？佢兩隻手 其實佢 收緊 打裝啊， 收夾。 我唔知佢做緊咩啦，不過就俾人影到嚇。咁、嗯啊、然之後啲人就大家喺度討論啦。佢、哎、係用緊一個輔助駕駛嘅技術，嗯、但係其實香港都有要求，你要真係揸住個踏 盤， 係啦。 一 線 機就有咩事？ 係啦，個標準同埋嗰個責任、嗯、其實都係去翻司機嗰度嘅，係、嗯、輔助。 唔好諗住佢幫你揸，你就喺度瞓覺。 係啦，至少呢一刻嘅香港，我哋係唔可以咁樣做嚇。咁、嗯、都希望即係除咗帶出個道德問題，嗯、都要等大家知道啊，其實法例或者呢啲標準規範都好重要嘅。大家去用呢啲技術嘅時候，都要睇清楚，知道究竟而家最新 update 的情况是怎样的、嗯、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即是完全即是做好像有个司机帮我 揸。即是无人驾驶。 完全、 哎。我都估到你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都发觉你很喜欢问这个 问题。他是他问的第二次的。 哎、很喜欢问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是啊、 我给个例子大家去想就可以。你想想其实有一些地铁、 嗯、 其实都是全自动驾驶。 是啊。 机场是 啊。 是不是那为什么会可以去到这样 因为它没有障碍没 有 人跑出来。 是啊。又或者经过多番测试、 嗯、 实验去试过、啊、可能一开始、啊、经历过有些人去看着的技术是没有问题、啊嗯、咦都成功、啊、都安全、啊。那、嗯、这些技术是慢慢我们叫慢慢落地、 嗯 啊、慢慢可以应用得多一点、啊。那、嗯、这些都是通常都是一些科技发展、 嗯 会慢慢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去诞生的。 嗯 Very good, 啊 啊、 即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件事就是这个物件侦测其实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讲的就是未来我们会发展的这个就是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 因为今天我们都很想就是帶出一個就是 AI 的例子啦，既有用到機器學習，其實大家都可能估到啦啊，學下不同的物件、 嗯、 又有一個物件偵測技術喺啊，頭先就用自動駕駛做例子啦，啊，同埋帶出一個道德問題，大家去討論嘅啊，咁呢個今日最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道德責任誰負的問題、 嗯嗯、 啊，當我哋將個人命 交俾佢， 交俾機器 有問題出現， 係啦， 我哋要負責咧， 係啦，包括例如科技公司佢嘅責任，可能要做好佢嘅技術啦。我哋作為使用者，咁當然要睇清楚個法規啦，乜嘢係做得，乜嘢係唔做得啦，嚇。咁啊，同埋大家仲有冇諗到啲咩係頭先我哋傾過係要小心 咧？嗯，AI 會唔會壞㗎？ AI 會唔會壞 係嘛？AI 會唔會壞？ 即係你嘅即係學壞啊！即係變咗壞人 其實我都想喺課程尾段想透露俾大家知咧，即係AI咧唔係話測到有一個人咧就100% 嗰個人一定喺度嘅，通常都唔係咁嘅。通常你去應用一啲 AI 技術咧，係有個準程度嘅。 哦， 準程度啊！即係話你問我頭先壞會唔會壞呢個問題，就係答緊你呢樣嘢啦。可能我今次測到六成有隻狗仔喺條馬路衝出嚟嘅啫，有時可能測到係100%啊，99% 係紅燈或者綠燈，係會咁嘅情況。所以答你呢個問題之前，就係你要先要了解到 AI 嘅運作個原理。 佢點解會咁啊？ 因为佢系一个数学统计嘅原理， 佢唔系真系一个人 政策， 佢个判断力系只系站在佢资料上， 系啦，站在个资料去做分析嘅。 咁人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系一个反射嘅条件，系嘛？即系可能我见到红灯嘅话，我会知道我会踩停架车。 系啦，如果 就同佢哋嗰个运作嗰个模式 系原理 系唔同，原理哦原理唔同啊。 系啦，咁当然你话人都有机会出错啦， 人都有冇错？边个冇错啊？ 人都会出错啦， 你就学唔学落？ 哦，即系其实你唔可以100% 去信任， 唔可以100% 去依家嚟讲嘅话未得， 系啦系啦。咁呢、這个，所以大家学完机器学习咧，就应该要明白呢个道理啦。 多谢多谢多谢，好啦，多谢晒多谢 Leo 啊。今日我哋 AI 嘅问题，最后有冇要 conclusion 要讲翻？ 系。啊，咁今日我谂做个小总结啦。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咗物件检测嘅相关嘅例子，就用自动驾驶做例子啦。希望大家都会喺应用 AI 嘅时候考虑到一啲道德责任嘅问题，同埋可能会带嚟嘅负面影响。咁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啦。 嗯，即系意思嘅就算你架车系有呢一种咁样嘅 技 术都好嘅话咧，双手都要摆喺台盘。 香港嘅法规系啦。 年岁它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今年公务员加薪方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宣布，中低层公务员或一加薪4.65%，首长级同高层公务员加2.87%，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杨何培恩说，行会在考虑时充分平衡六大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公务员士气、薪酬趋势、政治标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三名女童怀疑因遭受家暴致死感到伤心难过，形容是悲剧。他强调暴力只会令问题恶化，呼吁大家保护儿童。李家超说，家暴原因错综复杂，要有效解决问题，需要当事人寻求适切支援，呼吁市民提醒有需要人士，亦可向当局提供资料以便及早介入。他说十分关注短时间内发生两宗惨剧，希望增加公司型协作支援。警方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4名男子，怀疑同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必须谴责有关无耻行为，亦会追究法律责任。他说，近日大量异常个案出现，涉及3000多个从未登记或重复取消登记个案。他認為有關人士所用的手法與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很類似，首先假借各種理由挑撥矛盾，製造不符現實的現象，再在網上推動散播和發酵，炮製大量假象。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探討建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 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车牌查册案在终审法院上诉得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就中院的裁决，运输及物流局、运输处和律政司会详细研究判词，改进车牌查册的程序和指引，以符合裁决要求。政府会认真跟进有关工作，至于涉及其他部门的查册安排，当局亦会审视以改进工作。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裁决反映香港的公正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确保基本法在香港有效履行和实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45。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6点，升98点，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42升7仙，腾讯控股334.6跌3.6，恒生中国企业65.9升4.4，南方恒生科技3.79六升2仙，美团123元升4，阿里巴巴83元升2.5，中国平安52.6升8，比亚迪股份252.8升4.6，建设银行5.09跌1仙，创科实业72.2跌1.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39.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3，人民幣7.11，英磅對美元1.245，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449点，升232点。港金报183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6美元，卖出196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好好好，嗌我睇下时间啦，我有时间一定过嚟学一学你好唔好啊？好好好，好，今晚见，拜拜。喂 ，Janella， 系啊 ，TOG 银行 David Zhang 啊，系，我想你帮我订个花牌，系河山猛海鲜小厨扩充营业嘅。好啊，我转头俾啲资料你啊，好唔好啊？好，唔该晒你，拜拜。平姐，有冇人啊？平姐， 嚟，我里面整紧嘢，哎，嚟你喺出边度坐阵啦。喂，攞汽水饮啊，我搞埋呢扇米出嚟。 哦，好好啊，慢慢啦。喂，平姐，整紧咩啊？使唔使嚟帮你手啊？ 哎呀，张生唔好意思啊，个厨房湿湿立立啊，你出去坐啦，我惊整污糟你套西装啊。 唉、哎，唔紧要，我细细个都系住寮屋嘅，有咩未见过啫？我乜都唔惊，最惊系冇饭食嘅啫。 啊，咁啊啱啊吓，平姐啊咩都冇，我呢度啊净系得呢个生滚汤饭请你食，点中唔中意食？ 梗系中意啦，仲要食你最拿手嘅生滚鱼腩猪润饭。 衰啊，识食啊吓！今日呢白菜仔好靓啊，我录多两条菜俾你好嘛？ 梗系好啦， 好快你坐一阵，即刻有得食啊！ 哇，平姐好味啊！啲汤好正啊！ 啊，整多两碗汤俾你攞翻屋企好唔好？ 诶，唔使啦，唔使啦。吓、啊，我今晚仲要应酬啊，平姐。 哦， 诶，话时话啦。吓、啊，你最近啲生意点啊？ 嘿，有眼睇啦，成个饭市啊，连埋你一共三台，加两个外卖咁大把啫。 咁平姐你有咩谂法？ 我啊。我梗系想继续做落去啦吓，话晒系我死鬼老公留俾我啊嘛，我唔想啊到咗我手我玩完啦吓，咁样噶我落到下面我冇面见佢啊吓。 咁不如我再试下帮你申请贷款啦。 哎呀，可以嘅话咧，我想申请咧借多100万啊。 嗯， 我等咧隔篱嗰栋大厦起好嘅话咧，我点啦点啦。 其实咧隔篱地盘咁多工人开工 啊， 应该有啲生意嘅。 你有所不知啦，冬天就还好，可以暖下肚嘛。不过到咗夏天咧，天口庆啊，啲工人咧嫌热啊，佢唔中意食嘅。仲有啊，佢哋话嫌贵。 唔系啊，平姐，你其实58蚊一个三餸汤饭，一啲都唔贵。况且你呢啲全部都系真材实料嚟嘅，啲汤又好饮又冇味精、 嗯。 我觉得你卖得平添啊。 唉，个个好似你咁啊好咯。 诶、哎，唔好意思，我有电话。 我听电话先啊。 喂。是啊，知道，我一阵见。好好好，拜拜。啊，平姐我走啦。 嗱、 啊啊、我要多两张你嘅秘制 XO 酱啊。 欸、我知道你赶时间啦，我即刻入去攞俾你啊。你等阵，你等阵，我好快。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抄匀全间铺咁，我得返一支。诶、欸，张生走咗啊。哎呀，又摆低500蚊。唉，你已经帮咗我好多啦，点好意思呢？ 喂喂喂，阿张生呢边呢边呢边， 喂陈生，恭喜晒啊！嗱，首先祝你大展宏图，生意兴隆啊！ 唉，多谢多谢多谢，唉、哎，叫咗你唔好使啲无谓钱咧、啊。哇，你送过嚟嗰个花牌啊，几大啊，遮晒啊，真系全部吓，真系唔够你，够晒威啊！ 少少心意啊，少少心意。 嗱你嗱，我摆正喺大门口，几架势。你个发展商送嚟，我摆侧边吓，你嗰个紧要啲。 咁啊，多谢陈生你俾面啊！嗱，我一于咧以后继续帮衬你。 哎、嗯，喂，咁啊唔够喎， 我知介绍多啲朋友嚟，带多啲客嚟食饭嘛，我知噶啦。 系啦系啦，阿张生， 嗯， 我咧阿陈呢间铺头仔呢几年唔使执，仲开到两间。真系全靠你同银行支持啊！喂，我梗系继续用你银行啦。 好啊，首先咧，多谢陈生嘅支持啊！我都系尽我嘅责任帮你哋嘅啫。 叻仔叻仔吓，有心真系有心帮我哋啲小企业。喂，嗱，一阵饮多两杯吓，唔好 say no 啊！ 饮多两杯系冇问题啊，不过第三杯咧就唔得噶啦。 唔系吧？咩仲要见客咩？ 系啊，有个前辈咧，啱啱喺清远嗰度落嚟，有啲嘢话揾上诶，揾我倾下。 咁有正经嘢又唔敢嘅，叫你饮咁多啦。如果佢未食嘢，叫埋过嚟坐啊，我请啊，好冇？ 喂，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啊， 饮、嗯、杯饮杯， 诶、哎，生意兴隆， 诶、哎，大家大家咁啊，一切顺利。 诶、哎，平姐你好啊，系啊，系我啊。 唉，唔好意思啊，银行评估过你个铺头嘅情况啦。咁啊，预计短期之内咧，你个盈利能力又未必有好大嘅进展。咁所以上次提嗰笔贷款咧，银行就暂时唔批住。系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你有啲咩随时俾电话我啊，好唔好啊 ？OK OK， 好，拜拜。 唉，拜拜，点算呢？唔通又要去财务公司去借钱交租？唉，唔得，我一定唔可以俾间铺头有事。 喂，小张，做咩晒到黑掹掹啊？又去参加蛙艇比赛啊？ 唉，我都想参加，不过呢排咧真系好忙，我都冇时间练习，最后咪冇参加咯。唉，朱总啊， 系， 其实我今日约你嚟咧。是有啲嘢想请教一下你㗎。 哇，点啊，我哋银行界嘅神童都有解决唔到嘅问题咩？咁就真係大问题啦，肯定相当棘手。 其实係咁嘅。我有个客，佢就係一个重建緊嘅旧区，开咗间生滚汤饭，开咗都有十几年㗎啦。 诶，唔好讲住，生滚汤饭我嘅挚爱，喂，你做咩唔请我食啊？ 喂，朱总，你係咪讲真㗎？ 系啊。 嗱，咁样我听日即刻请你。试下佢手势好冇？嗱，翻嚟食到舐舐嚟。 诶，你讲到个汤饭咁好味，咁有咩问题出现啊？ 嗱，出品咧绝对系冇问题嘅、哦。不过佢间铺咧啱啱正正就喺个旧区重建范围，四周围咧都起紧啲地盘、哦，天气又热。其实我觉得卖得好平嘅，佢卖成五十几蚊碗，但系佢呢半年咧都系蚀住做。 哦，即系话而家天时地利人和。三样嘢都唔系好就佢、 啊，系啊，咁佢就想问我哋银行借钱周转下，不过银行最后又唔批、啊，所以老板娘佢依家咧好头痛啊，佢有讲过噶，再做唔落去咧就接咗佢咯。 哇，咁咪好可惜。 所以我今日嚟咧就想睇下朱总你有冇咩办法可以帮下佢。 哇，小张，我净系即系识饮识食嘅啫，其实咩都唔识啊，你问错人啦、 啊。系啊，朱总啊，你做我好心。你帮下佢啦， 睇下听日去到睇清咗环境，试埋啲味道先讲啦。 好，一于咁话。 嗯，部收银机跟咗我差唔多廿年咯，依家每日得嗰几单生意，唉，唔使出动到你啦，你都系时间退役啦。唉，听日睇下收买佬肯出几多钱带你走咯。如果你好彩嘅，有博物馆肯收留你，都几好啊！到时间铺头接埋咗，我冇嘢做，可以日日睇下你啊！吓，唉，呢块招牌应该冇人要咯，委屈你啦吓，要去堆填区咯。 喂，平姐， 系、啦， 喂，忙紧咩啊？ 张生讲笑咩？我有咩忙啊？忙拍乌蝇啊？做咩咁好嚟睇我啊？ 嗱，平姐，我今日特登带咗个朋友嚟，试下你最拿手嘅生滚鱼腩猪润汤法。 喂，系啊，平姐， 哎、 你啊，哎、你好，小姓朱啊，小张咧极力推荐啊，佢话咧嚟呢一区咧。唔食过啊，平姐，你个生滚汤饭咧就未算嚟过啊，所以我今日咧专登嚟捧场，两个鱼腩猪润汤饭先，我睇下再加啲咩餸先啊！ 哎呀，两位真系唔好意思，我今日冇猪润呢， 冇猪润 啊， 咁早卖晒，你又话冇生意嘅？ 唔系，就系因为冇生意啊嘛，我费事啊，嗰啲材料啊净喺度啊，我好固执嘅吓，我净系卖新鲜嘢噶，所以你冇入猪润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哎呀，真可惜，仲谂住特登嚟食好嘢。 哦，朱总啊，唔紧要咯，咁我哋一系下次嚟再试过咯。 下次？ 系啊，下次啊。 诶，算啦，都唔知仲有冇下次啦吓，不如咁啊，你哋坐一阵啊，我即刻去街市个睇下仲有冇新鲜嘅猪润卖，你哋坐下，你等我一阵，我好快翻啊。 明姐，明姐，唔使麻烦、啊，其实咧，你有咩材料，我哋咪食咩咯，食完我哋倾下偈，好冇？ 哦，你哋专登过嚟啊嘛，我冇好嘢招呼你哋，我好似好失礼咁嘅。 唔紧要噶，平姐，平姐，嗱、啊，其实大家都系朋友，最想就系帮到你嘅啫，帮到手嘅，我哋一定帮。 哦哦， 系啊，平姐，我都系过来人啊，唔怕同你讲啊。 当年咧，我喺东莞啊，有间玩具厂啊，哇，犀利咯，差唔多成千个工人啊。不过后来有一年经济唔好啊，哇，石油价又飙升，搞到嗰啲塑胶原材料咧不断涨价，涨到离晒谱，根本就冇得做。如果我唔系咬实牙根撑落去咧，成千个家庭冇饭开，影响太多人啊，点得噶？啊，做得老板呢就会对啲工人负责，你话啱唔啱先啊，明姐？ 啱啱，梗系啱啦。咁后尾点啊？ 点啊？问银行借钱啦、啊，一间唔够，两间点啊？足足问咗四间银行，勉强挨得住。哇！嗰年谂翻啦，辛苦啦，一收到货款啊，即刻点啊？即刻捧住啲钱，逐间银行还啊！挨咗三年，终于挨过嚟啦。平姐， 系 你嘅心情咧，我完全明白。放心，我同阿小张帮你谂掂佢。 张生，你同你朋友咁落力帮我咧，我啊好开心嘅、嗯。不过你谂清楚先咯，咁做有冇犯法啊？我唔想影响你前途啊，咁唔值得啊吓、啊！你唔好理我啊，你最紧要系自己谂掂佢啊，谂得到嘅就谂，谂唔掂嘅话我最多唔做嘅啫，我认命嘅、啊、我。 明姐啊，你同我定，你放心。 啊 我会守住条底线，我唔会做犯法嘢嘅、 啊。好，咁如果照朱总嘅意思嘅话，就系、是、当系你搞海鲜档嘅嗰个朋友啊，有兴趣收购我啊、嗯，然后又咩做咩靓盘要数系咪啊？哎呀，张生啊，其实得唔得噶？我好惊，我惊，我真系惊连累到你。 放心，放心，放心，平姐。嗱、 哦， 总之咩事我都会处理，唔、会有事嘅。O K。 系啊，系啊，系啊。 每个人都有机会咧经历困难嘅日子嘅，最重要系唔好惊。我相信咧，总会人一齐同行，就算跌低都唔惊。只要有人伸只手拉下你，起翻身咯，使乜惊啊？我就系乜都唔惊嘅人，因为我跌过嘛。好彩有人扶我，今日如果有人要帮手，我一定扶佢噶。 好咯。最后一日啦，希望今日有人帮衬，有蛋开就唔使食蛋啦。 明姐， 系、 哎，我同陈老板嚟咗。 吓、啊，陈老板， 系、嗯、啊系 啊, 啊， 你揾佢过桥嗰位陈老板、 啊。平姐系嘛、啊？我咧、哦、生猛海鲜市场啊，陈生、 哎、 啊，你放心， 哦、 不贷款啊，好快批落嚟。 哦哦， 未批之前我都一定支持你噶。 哦，咩事啊，张生？陈生真系帮我， 系啊，平姐，嗱、啊，你嘅情况咧，陈生佢好清楚噶啦，佢、 哦、 自己同埋啲朋友咧都分别嚟过你铺头帮衬过你噶，咁佢哋觉得咧，你嘅生滚汤饭四个字， 哦、 真材实料，肯定有得搞嘅，嗱、不过系个形式上面咧，有可能要转一下， 吓、啊，咁即系点啊？我间铺唔想改名啊，吓、啊，你哋点搞啊？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陈生佢就系、是。只会支持你， 嗯、 但系咧佢会入股你公司，目的就系泵钱俾你啦，都系继续经营、 哦。 出品嗰啲咧，全部都系你继续自己负责啦、哎，一切不变。佢系唔会参与你铺头嘅出品同埋营运嘅。 咁、哎、样，点解要咁帮我咧？ 放心，好简单，大家做生意我相信你系有心做好佢、 嗯。 一时周转唔到，个个都会啦。我睇好你噶，我咪当投资你间铺咯。第日你赚到钱啊，咁你咪还翻俾我咯，乜都好咯，点、哦、都得，我又冇所谓。张生讲一句，我啊一定出一分力帮晒手噶、哦、放心放心。 哇，喂喂，咁人齐啊，喂， 新鲜猪润到啦、 啊。咦，咁样系咪有招牌靓汤饭食？ 朱、哎、生咁客气啊！ 喂，你试过先啦。嗱，你唔系啱心水，够新鲜够靓嘅，你先要咯。 咩价钱啊？ 小张，咩价钱、啊？ 无价。几个朋友能够有机会一齐坐低。食会新鲜滚热辣嘅汤饭，哇，系一种缘分，互相关爱，互相眷顾，食任何嘢都会甘之如饴。 多好，还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